星球也好，这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生态环境部启动2018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对广东、广西、海南等8省20个城市开展督查工作。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发文，要求中小学教材中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导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发改委、自然资源部、住建部与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提出建车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确保人民群众出行便利。汶川地震10周年遥感动态监测报告显示，大部分堰塞湖已经疏通，未疏通堰塞湖坝体稳定，风险基本消除。央行7号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1249亿美元，较3月末下降180亿美元，降幅0.57%。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俄罗斯喀山站迎来收官之战，中国队以7金2银成为最大赢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开启其第4个总统任期。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这首歌出自李宗盛在28岁的时候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据说呢，老李在上厕所的时候写的这首歌曲。那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到底是哪个呀？连老李都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了。 17岁女生的温柔。只是很那个的，我猜想17岁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朦胧的眼睛，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早已过了17。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17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精，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明年就要娶亲。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我猜想17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你快要十七，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也许你正是十七，懂得都是别人的道理。也许你过了十七，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修成的佛，受困于心魔，本该只是过客，在迷恋途中那点快乐。爱我天真痴我，后来我再不是我。 有时候会忍不住想，人和人之间一定存在着磁场这个东西，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会不断向外传递你的三观和喜好。磁场相同三观一致的人会自动靠拢，反之即使认识数十年也无法交心。也正因如此，也才会有看一个人就看他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现象。 好想你，却欺骗自己。

你这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FM 九 六九 电台， 今天都爱听，再来是亚威，一起听 听 资讯。 经典。 北京市正在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目前已完成了全市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违法问题专项排查，公布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单。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2018北京书市将于5月11号至21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行。今年起，各养老机构将在护理床位加装监控摄像头，以防止欺老虐老现象发生。从市交通委获悉，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等10条地铁线视频监控系统已进行扩容改造，实现了对车站全方位监控覆盖，日后市民乘车环境将更安全。北京市红十字会公布了一组最新数据，截至目前，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入库志愿者达13.1万人，有304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准入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仍有35项，准入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仍有5项。近一个月时间，交警、交通执法、城管等多部门联合行动，已在国贸地区查处各类违法行为近5800起，其中查处非运营车辆100余车次，罚款超100万元。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马兆骏《那年我们19岁》是一首很老的歌曲，马兆骏1987年的作品。19岁那年，我们偷偷摸摸学着抽烟，骑着机车到处狂飙，享受速度，享受友情和自由。但是如今我们都已不再年轻，要不断地去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艰辛，才知那一份年轻的纯粹是多么可贵。 走走 改变，你对未来还要祈求些什么？将来有天我们会老化，你还要去承诺些什么？你知道我们都已长大，还要告诉我些什么？是梦想 风轻轻柔柔坠入我心中，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在本田车系里， CT 车型的位置看似永远不那么重要，它不如神车 Civic， 也不如小钢炮飞度。若真论地位，其实 CT 可能并不输给那两位。如今很多人都认为第一辆 CT 诞生于1996年，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本田就已采用了这个名字。尽管那一款两厢车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它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飞度。是的，很多时候 CT 都被人称为三厢版的飞度，也正由此而来。而如今的飞度车型与当初的那款 CT 可能就只剩下血缘上关系了吧。基于第一代的大获成功，2002年第二代车型本田开始认真做了，放弃了 Civic 的平台，转而采用了飞度平台，尺寸上变得更为修长。但按照今天的标准，这样的加长有点不走心，因为车身的高度和轴距并没有变化，但在动力方面采用了更多的类型，除了是 L 系列的发动机之外，还有部分车型配备了 IDSI 智能双火花塞的顺序点火技术。在今天看来，这算不上什么优秀技术，可在当时的经济型小车里，这应该算是比较前沿的了吧。后来除了在中国的销售，这款车型也返销回了日本，并开发出了专攻日本市场的四驱版本。同时这款车型也在印度有销售，只是因为油改气等一系列能源政策，这款车似乎并没有特别好的结局。尽管如此，截至到2008年， CT 也已经销售了100万辆，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数字了。据说本田已经计划在2020年推出一款全新的 CT 了，整车的外观设计借鉴了全新雅阁与全新 Insight 的设计元素，除了常规的 1.5 升动力的发动机之外，本田将很有可能推出搭载混动系统的全新 CT。当然了，对于早已经在 Grace 上实验过的混动车型的本田而言，这也算是一个成熟技术全面铺开的过程吧。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

是来潇洒的情话， 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直， 单恋一直， 单恋一直， 单恋一直， 单恋一直，单恋一直， 磁场相同的人，他清楚知道你的性格爱好，很多事情不必要刻意解释，只要一个眼神他就能懂。反之，你跟他费尽口舌解释半天也得不到一句理解，你会发现和磁场相同的人在一起更容易一拍即合，不用刻意寻找话题，不会聊着聊着就冷场了，不用害怕空气突然安静，世界尴尬了。和磁场相同的人在一起，快乐变得很简单。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情歌王子张信哲。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座右铭就是说，我要跟这些

在北疆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疆湖畔。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当初想说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什么？听友舍不得留言，或许他的未来还很长，不应当输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他，想要告诉他，但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了。看完这条留言还是觉得有点惋惜，也许人生总要有些遗憾吧。希望在下一个路口你能遇到另一个他。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辛晓琪，在你背影守候。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在北京，有一种奢侈是不用翻山越岭就能见到大草原，是能给孩子们游牧般野趣的童年。而如果把草原和野宿结合在一起，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今天我们的旅行者请到了早安野宿的副总裁倪先生。倪先生告诉我，他们的营地位于坝上草原的熊库鲁营地。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安野宿的副总裁倪瑞。熊库鲁在这个契丹语的意思里面是天上飞的老鹰，也就是海东青啊，它是非常雄壮的这么一个鹰当中的鹰中之鹰，可以说是鹰中之王这样一个意思。 相信每一位朋友可能都有一个草原梦，而此时的坝上草原一片绿油油的草场，天高地阔，气候清新。而从2017年开始，早安野宿开始在此扎根，慢慢的这里有了早安熊库鲁营地，它为身处钢铁森林的你提供了一个生态自由的环境，也是为了唤醒另一个更真实的你。 那实际上草原呢给大家很多的遐想，我们呢在草原上这个营地呢，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那其中住宿单元呢，我们主要是有三个体验方式。一种呢是我们的正合帐篷，它的特点是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空间，它可以让你躺在床上去看草原，甚至于说闻到草香的味道，就是完全融入到大草原里面。那我们的树先生呢，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于像我这种喜欢发呆的人的啊，它是比较私密的一种状态的一种这个帐篷环境。当然它也有露台，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跟大自然，在大自然里面去自己去烹饪、去玩、和朋友聊天、喝咖啡、喝茶这样一个环境。那这一块呢，我另外还重点推荐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非常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产品，叫行者。那听名字就知道它是在移动当中去感受整个草原的。那我想大家来了以后会非常好的感受到，就是你会真正体验到所谓的慢生活和在移动的风景当中去和朋友、去家人，在整个自然风景当中去了解整个大自然，去享受这种慢生活的节奏，啊，去感受整个这样的一个大草原的氛围，啊，包括前面的马和你正在坐的这个地方，还有可以睡觉的地方，这个是我把它称之为一个叫中国房车。 熊库鲁以时间为序，提供了不同形式的住宿，可以满足你不同的使用需求。7点无名帐，图案可定制的户外野营伴侣；8点行者帐，可移动式篷车；9点正合帐，简单与奢华的极致体验；10点树先生帐，帐篷与自然的高度融合。在这里，只要你愿放下电脑，关掉手机，便可早起在湖边垂钓，也可以做做瑜伽舒展身心，又或坐在露台的躺椅上，静静地欣赏熊库鲁满满的景色。土著吧咖啡厅也随时为你敞开，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除了我们的住宿单元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我们的配套设施，我们把更多的我们提倡是叫无动力的玩法，因为我们在大草原里面，我们不希望破坏整个草原的这种本身的大自然，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没有做更多机械化的一些动作，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跟大自然的一起的一种亲近的玩法当中去玩得更快乐一些。因为我本人是70后，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电子产品或者是这种机械动力的东西，我们更多是玩的趴在泥巴上面去打弹珠等等这样的一些游戏。那我们在这个营地里面，我们也提供给了我们的孩子更多这种方式，我们希望他们去亲近大自然，去接受大自然。 白天轻装上阵， 跟向导踏上百花谷徒步环线，途中有当地的村民带你纵马驰骋，酣畅淋漓。在茶歇过后，射箭、草原高尔夫、真人 CS、 滑草、越野 UTV 等娱乐项目都是很好的选择。而如果你是一家三口，可以选择带着小朋友去亲子休闲区、开心农场、萌宠乐园，又或是水乐园，没有哪个孩子不会爱上那里。玩累了便席地而坐，在草地上享受一顿田园野餐。入夜凉风习习，有姜茶为你暖身，不仅有露天的 BBQ， 更有特色的烤全羊为你驱逐一天的疲惫，美味难挡。当然如果你喜欢安静，可以去星空餐厅，漫天星辰带你摘，亦或是到花海酒吧小酌一杯，思想静谧的夜伴歌声入眠。早安熊库鲁也将以拥抱者的姿态迎接你的到来，早安野宿，在最美的风景里一起醒来。 心中此刻的我，不求太多。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四千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爱情是个动人的假设，移情别恋乃必要之恶，趁还有选择，不惧世事怎会晓得，你还等什么呢？如果爱我不快乐，遇着雨遇着风，那幸福竟未必可得，多余会多忐忑，也会去让你的心温暖的，旁人没能窥探的转折，要为我们好好地藏着，遇着雨遇着风，眼看心不一不可得，再迂回再忐忑，都要确定你的心是暖的，且清澈。 有些人第一次见面就仿佛相识数年的老友，而有的人再怎么联络都绕不过心灵的隔阂，有些人说了千言万语还是免不了觉得生分了，而有的人即使相见无言也觉得异常温暖。磁场相同的人都会有某种特别的默契，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微笑他都能懂。漫漫人生，要是有一位磁场相同的爱人，有几个磁场相同的朋友，便是最大的幸福了。 自己说我是何，只要做过。